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可能进一步深刻地分化人类。如果我们想避免，所有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的几个精英手里，那么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分配数据的拥有。我们回头看一下历史，在古代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土地。为了土地，就有很多的战争、征服、杀戮、掠夺、再分配。一个社会最后它会变成分化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后呢，什么变成最重要的？工厂，对吧？市场。谁拥有工厂和资本，那么社会的财富就会慢慢向它集中，最终就演化出资产阶级和相应的无产阶级。我们将来的政治呢，可能会努力的去控制数据的流向，因为数据如果过度的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里，那么这个分化可能比这个贵族和平民的分化，或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更加深刻。尤尔赫拉利非常担心我们可能会分化成不同的人种。我们现在有几个数据的巨头公司，像谷歌、脸书、腾讯、百度，他们拥有巨大的数据量。他们目前的商业模式呢，是所谓注意力经济，靠它的流量，靠有那么多人访问它的网站来卖广告。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传统的媒体的盈利方式，但是这些数据公司的基本的营业模式其实不是靠广告，它收集的大量的数据本身就是一个无尽的财富。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普通的用户不是他们的客户，而是他们的产品。这个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很有意思的一点，现在这些数据公司它主要的盈利还是靠广告，而当它真正的发挥出自己威力的时候，广告业可能会被它消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靠我们人类自己去看那些广告，哎，大不了就是他推荐的那些广告。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由自己来做出决定啊，我到底是买这个还是不买这个，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我们的需求。但是当数据公司拥有足够大的数据库，实际上它可以帮我们筛选出最适合我们的产品，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决定。我们现在的消费模式是这样，我看很多广告，收集很多资料，比如说我要买一辆汽车，我会去浏览很多不同的汽车制造商的广告啊，看不同的车型啊，哪一款更适合我。但是将来当 Google 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料之后，我们根本就不用费那个劲儿。我们会直接问 Google， 嘿 ,Google, 以你对我的了解， Google 知道你很多事情，包括你的个性，你的驾驶习惯，你的脾气，你的品味，它什么都知道，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它可以根据你日积月累的成千上万的消费，它总结出你的习性，这还不要说它可能拥有生物传感器。你会直接问 Google，我可能会说啊，万能的 Google 啊，以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买哪一辆车呢？我甚至这个时候连市场上有什么车我都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我需要 Google 给我推荐。那么 Google 可能就会说啊，你的第一选择是这辆，第二选择是那辆啊，他给你一个清单，然后你很可能就是选第一第二就完了。汽车制造商根本他就没有必要去打广告，或者说他的广告业 就已经消失了。这个听起来很科幻吗？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想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直接问 Google， 直接问谷歌。谷歌给我们很多很多答案，对吧？但是很少有人会去翻到第二页。你第一页谷歌给你筛选出来的最相关的最适合你的答案，可能一二三就是前面三条五条，你就在里边看一下就行了，你不会再去往后翻了。同样谷歌也可以给你推荐1000款车，你可能就会选前面三辆。所以实际上是谁在决定你买那个车呢？是谷歌。那么这个时候广告业还有什么生存的必要呢？所以从短期来讲，可能广告业会给这些科技巨头在他们强包时代，在他们还是婴幼儿的时代提供一定的现金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长远来说，他们不需要广告。就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软件都是免费的，有很多应用都是免费的。你从它现在运行的这个商业模式，你简直就看不出来它能够挣钱。它不挣钱，它给你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它真正的力量在哪儿呢？就在它在让你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它收集了大量的你的数据。将来它不但能够明白你要什么，它甚至能够操纵你要什么。而现在大多数的人类并不太在意自己个人的信息，个人的资料，他们愿意用这些个人的隐私的或者说个人的信息数据资料去换取那些很方便的服务。比如说你在一个购物网站，比如说亚马逊也好啊，阿里巴巴也好，你在注册账户的时候，它都有一份同意书，问你啊，我们要收集你的购物习惯资料啊，你同不同意啊，你的个人信息我们会用于商业啊，同不同意啊？99.99%的人都会按同意，因为他提供的服务太贴心了，他收集你的资料也是用于更了解你嘛，更给你推荐你更感兴趣的商品嘛。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就有点自绝于人民了，你会变得非常的落后于时代。你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现代文明里的人，不用谷歌，不用亚马逊，不用阿里巴巴，不用腾讯，不进行网上支付，几乎不可能。但是你用于交换的是你自己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个人信息对于那些商业，对于那些数据巨头来讲，就是他们的财富。我前面讲过，我们不是他们的客户，我们是他们的产品。尤尔赫拉利讲，我们就好像以前那个非洲的土著啊，美洲的土著啊，看到欧洲人带来的那些漂亮的玻璃球，漂亮的小玩具，他们愿意用黄金去换。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一种交易。那些土著会想，我用一些动物的皮毛啊，用一些珍贵的草药啊，或者是甚至是用黄金白银啊，去换那些我从来没见过的那么漂亮的玻璃珠子，我非常愉快。那么欧洲人当然更愉快。现在呢也是，我们现在用个人的资料，说这东西对我又不值钱，我换来那么多免费的服务，那么贴心的服务，我多愉快呀。那么数据公司呢也觉得，我收集到了这么多的数据，将来他们可以产生巨大的财富，我也很愉快。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双方都觉得非常愉快，非常满意。我们普通人会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个数据网络，越来越依赖这些数据的提供商。现在我们还仅仅是觉得购物方便，支付方便，哎，实在不行我退回去拿现金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也还能生存。但是将来可能会直接威胁到我们基本的生存。比如说 你如果真的是和这个网络断开的话，你到银行去申请贷款，可能人家就不会贷给你，因为我这个数据库里没有你的资料啊，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去申请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可能也会拒绝你，我这儿没有你的生物信息啊，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医疗保险呢？这些基础的东西都可能会失去了。我们前面讲过，当这些大数据的拥有者，他拥有你足够的资料的时候，他不仅能够非常深入的了解你，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他甚至能够操纵你。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谁才有权，或者谁才有资格拥有这些资料？是那些谷歌的拥有者吗？谷歌的 CEO 吗？百度的股票持有人吗？还是说，哎呀，我们把这么重要的公共的信息交给这些私人公司，太危险，那么我们是不是把它国有化？国有化的话，其实也无非就是让政府持有。政府一旦拥有这么大的数据库，那么所谓的民主政治也就名存实亡了。政府根本不需要你的选票，他完全知道你会投什么票，或者说他甚至可以操纵你投什么票。你觉得你有自由意志吗？不，政府的那个大数据库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在你投票之前，他就能准确的预测你会投什么票，或者他可以制造一些事件来让你影响你的情绪，给你看一些图片，给你触动你的一些敏感点，让你按照他希望你的那个方式去投票。那么整个民主政治，所谓投票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了。每一个选民就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你实际上是在被操纵的。尤瓦尔赫拉利这里讲，就现在来说呢，我更相信私人公司胜于相信那些政府。但是不要忘了2016年的这个就 Cambridge Analytica 这个公司，它是个私人公司，它盗取了脸书私人公司的资料，然后这个资料呢就被用于政治目的，所以它上面也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很难避免这个资料最终流入政府之手。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对于如何分配、如何规范数据的拥有、数据的所有权，我们是非常缺乏经验的。以前土地的分配相对比较简单，到了工业社会，产权的分配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我们有不上市的公司，我们有上市的公司，公司和公司之间还可以相互参股，公众还可以持有股票等等，这一系列调节产权的法案汗牛充栋，一般人都难以理解。那么对于数据呢，数据就更加复杂，数据很少停留在一个地方，它是相互，数据的流动是非常快的，而且数据是可以被瞬间复制的。我们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可能就是如何找到一种公平公正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对大多数人来讲威胁最小的一种方案，来调节数据的拥有，谁有权拥有这些数据。不要忘了，在古代和近现代，人类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大家能够接受的土地分配的方案也好，资本的分配方案也好，财富的分配方案也好，产权的分配方案也好，我们人类经历了大量的冲突、战争、屠杀、流血、牺牲。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在思想上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面临的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在数据革命飞速发展之余， 我们很可能又要面临一场巨大的冲突。如何分配数据？到这儿为止，本书的第一部分就讲完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的是技术方面的挑战。尤瓦尔·赫拉利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虽然让我们很惊讶，但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技术进展给我们社会结构可能带来的一些改变。明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这种改变对我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结构会造成哪些具体的挑战，以及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还谈不上应对，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方式方法来应对这个史无前例的一种革命。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就到这儿。